安宗听着特别难受，现在可以确定那些东西绝对不是孙大爷搞的鬼。他守了这栋房子一辈子，不会让房子毁在自己的手上。两个人走出来之后非常沉默，心情都不太好，特别是想到季军豪那个奸商，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没想到说谁谁就来，季军豪像是一个太监跟着贵妃一样走在白月灵身后。安宗突然心情就恶劣起来， 你在这里逍遥快活追女人，人家沧桑一辈子的孙大爷被你逼得肝硬化。 季军豪不知道他们已经见过孙大爷，他笑呵呵地走过来。安宗感觉他的友善完全是看在白月灵的面子上。 二位看得怎么样了？ 安宗不想看到这个伪君子的脸，侧过脸往窗外看。白毅看着他冷冷地说道， 季先生，我本来还以为这里只是风水有问题，不过现在看起来的确有些邪乎。 他说的声音很响，周围的人都听见了。季军豪一听，马上凑过来低声说道， 白先生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去我的办公室再细谈吧。 季奸商的办公室豪华的不像话，也充分暴露了他暴发户的粗俗本质，到处镶金嵌银的。他请安宗和白毅坐在一张巨大的真皮沙发上，按了按电话键，让服务员送咖啡过来。白毅前面的话显然让他十分困扰，他捏了捏额头开口说道， 白先生，安先生，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对那些怪力乱神的说法非常不屑，但是目前这些事情对我的饭店发展有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。 他把双手交叉下定决心说， 我并不相信有鬼，这事是有人捣鬼，当然我并不想怀疑自己的员工，不过风水没问题的话，我想我有权利怀疑是哪个员工对我进行报复性的恶意行为。 安宗不得不鄙视这个奸商， 果然呢，他叫我们来只不过是一个幌子，如果我们说是风水问题，那他就做做样子，如果不是，他就把怀疑的对象给开除了。不用说了，他怀疑的对象就是孙大爷，简直是无耻之极。 安宗看了看白月灵，他也蹙眉摇头，脸上表现出鄙视的神情。白毅叹了口气， 季先生，如果你以为开除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就会没事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极大的麻烦。我知道你非常重视这个饭店，那么我可以帮你消除这个麻烦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希望你能让园丁孙大爷有生之年都留在这里。 季军豪冷笑一下， 哼，你们果然找到了那个老头，好吧，既然是月灵的侄子开口，那我就答应你们，一切都看在月灵的面子上。 说完就看了看白月灵，白月灵白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， 哼，不是我的面子吧，是你心里也虚，害怕事情闹大了，你这个商界精英没办法收场。 被白月灵那么一说，季军豪就尴尬地笑了笑， 你们需要人手吗？有些什么要求？ 让我们在这里待一个晚上，顺便给我们准备一些糯米和粗盐。 季军豪点头答应， 好的，我会给二位准备房间，你们要的东西我会通知厨房准备妥当。 不用准备什么房间，我们两个在大厅里等着就可以了。 季军豪怀疑地看了看他们，又看了看白月灵，白月灵根本不看他。季军豪想了一会儿点头道， 好，到时候店里不会有其他人，但是我只给二位一次机会，我不能容忍自己的饭店一直那么荒唐下去。 季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只要你给老人家一个最后的栖身之所，不会妨碍你发大财的。 安宗忍不住冷冷地说。季军豪冷笑着点点头，他们三个根本不想再和这个伪君子待在一个屋子里，站起来就离开。季军豪还想要留住白月灵，白月灵冷笑道， 哼，老同学，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，那么多年没见，你果然变了很多呀。 走出季君豪在二楼的办公室，一出来安宗就忍不住大骂， 什么人呢，就是一个没人性的奸商。 本来我想让你们来随便看看，顺便敲那混蛋一笔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人一谈到钱就什么都变了。 安宗收敛了脾气，对白月玲说， 玲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那小子喝洋墨水，喝得连做人的原则都没了。 侄媳妇还真是幽默呀，骂人也骂得那么有特色。嗯， 玲姐，你别再说什么媳妇了，你听我的声音也听得出来我是个男人了，何必那么损我呢。对了，老白，你确定这个东西不是人为？ 白毅从前面开始就若有所思，一点也没有掺和进他们的话题。他听到安宗问话才回过神来。 这事儿可能真的不是人为。反正如果不解决，倒霉的除了季君豪之外，最惨的还是孙大爷和那群女服务员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不能因为季君豪这个败类就撒手不管其他人，也只有帮他一次忙了。 玲姐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我和我媳妇儿可以解决，至少那姓季的为人算是让你看明白了。 白月玲笑着挥挥手就走了。他一走，安宗的拳头就往白毅的脑袋上揍。 这小子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呢，媳妇儿你个头。 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人家饭店里，主要是不想看见季君豪那张嘴脸。安宗和白毅在外面闲逛了很长时间，晚饭也是在外面的面馆里解决的。他们不想跟那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就算请他们吃龙肉，看到他的脸也想吐。在马路上吹了好一会儿冷风，安宗在路边的小店还给孙大爷买了一个保温杯，大冷天的可以多喝些热水，对他身体也有好处。等天全黑了下来，两个人才再次进入饭店，迎接他们的正是孙大爷。原来季君豪这个混蛋嘴上说不相信鬼，但是心虚得很，天没黑就离开饭店回自己家去了。因为这个饭店闹腾的厉害，大家也没有心思值班，老板一走大家马上就撤，谁也不想晚上在这个饭店多待，只有住在这里的孙大爷守着空屋。孙大爷依然裹着那件可以看见棉絮的蓝色棉袄来给他们开门。白天豪华气派的饭店，到了晚上一片黑暗阴沉的气氛。 快进来吧，外面冷着呢。 安宗和白毅点了点头，进了屋子发现这里非常阴暗，暖气关掉后气温很低，比屋外好不到哪里去。餐桌的白色桌布被风吹得像波浪一样抖动，窗帘也缓缓地飘动。屋子里没有灯火，落地窗户让清冷的月光洒了进来，屋里大概可以看见一个轮廓，而看不见的地方则是一片黑暗。孙大爷在前面给他们带路，他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，即使不打手电也能看得见路，是给他们照明的。黑暗的楼梯被手电青白色的光照得依稀可见几个台阶，而朝出光线以外的楼梯就是一个黑色的轮廓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螺旋式楼梯上，房间很安静，除了窗户外时而被风吹动的婆娑作响的树叶外，就只有他们三个轻微的脚步声。这栋古老的房子无论被翻新过多少次，那种沉重的气息也无法被掩盖，因为那种气息是许多年的物是人非累积下来的。孙大爷缓慢地走着，对他们说着这栋房子的事。安宗感觉他对自己印象不错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长得有些像他口中那个早上的小少爷。孙大爷指着二楼靠近玻璃窗的地方说， 这里就是小少爷的房间，他身体差，老爷说朝南的房间暖和，对他的身体有好处。